10月24号星期二啊，骚动音乐啊。 Hello， 咁今日咧喺六点钟嘅时候就会有 Jean Lee 嘅访问出现， 介绍话后人类的美丽与哀愁呢一首新嘅派台作品。 系啦，咁今次访问咧，即系亦都会同佢讲到关于好多佢自己即系一啲好喜欢嘅填词作品啊。即系以往同 Jean Lee 上到嚟骚动音乐倾偈咧，好似都系讲 vocal 啊，或者可能倾下首歌嘅 melody 多啦。咁今日咧，我哋就会倾下关于歌词嘅部分嘅。 系佢心目中有冇自己觉得哇，收到之后觉得好好开心，可以有嗰份歌词遇上啦，或者一啲佢旧歌嘅歌词啦，相隔咗一段时间再演绎嘅时候个心境啊，唔同咗。个感受有冇有啲咩唔同咧？咁样嘅六至七就可以听到啦。系、 yeah. 啊，我今日咧要讲嘅呢一样嘢啊，就系好想知道你啊有冇俾人嗌错名？你知嗌名呢一样嘢有时候好难搞噶嘛？因为我成日都遇到呢件事嘅，即系我个名啊太古怪啦。咁所以咧，通常好多场合第一次认识朋友啊，你好啦，咁大家打招呼就啊你好，我叫波成啊。大家底下都系有啲咧，真系收埋唔到嗰种疑惑嘅就啊，即系会有嗰下哦。通常所以我都自帶會自己會介紹嘅，即係波城係中文嚟㗎，係一個波個波啊，咁風城嘅城啊，咁即係為免大家太過尷尬嘅關係，因為太奇特啦，你就聽個音咧聯想唔到啊，咁啊費事人哋嗌錯嘛，係啊，咁所以我而家已經有個咁樣嘅習慣㗎啦。但我覺得你嗰個名都係會俾人嗌錯㗎， 因為咧反而彭家慘轉就係咧你面對面嗌錯的機會是細啲嘅，啲人咧通常一係嗌啱我的名，一係就唔嗌我個名，即係唔識讀我的名。 哦，係啊， 係啦，但係咧通常錯嘅時候會喺邊度出現呢？就係喺嗰啲message 度出現啦。因為好多人咧到而家仍然都仲有嘅，就係會有一啲人咧將，因為我個賓字咧係林字三撇，彬彬有禮嗰個賓啊嘛。 係。 咁好多人睇字咧，有時佢會睇漏咗個邊嘅，咁所以咧有好多人嗌我咧，唔係嗌彬仔，唔係嗌我彬臣咁樣嘅，係嗌我參仔啊， 參臣， 參臣啊，咁樣樣嘅。咁啊，好多人都睇漏咗個木字，即係。發呢件事反而就可能你就唔會發生喺你身上啦。你例如你叫波性，好少人會嗌你皮性咁樣噶嘛，即 係阿皮性你好啊。 個三點所以應該好難會 睇漏啊嘛， 睇漏同埋佢讀出嚟，佢都會覺得嚇、啊，應該會有啲怪怪地讀，唔會讀皮性嘅，咁望真啲先咁樣噶嘛。 皮性 呢個改名先，由今日可以皮性。 唔係㗎，有好多㗎。即係譬如咧，曾經有我諗嚟諗去都唔記得。系即系边个 friend 定系边个嗌啊？将我波醒会嗌做波醒啊？ 哦，即系 醒目个醒啊！ 哦，那个 key 唔同咗，那个音调唔同咗。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怎听落去 变咗波醒， 系啊，咁啊 醒得快啊， 系会醒目个醒啊，写咗系啊， 都好几好啊，话醒 啊，醒神啦咁啊！咁我係有遇过呢个名会咁样嗌啦，咁所以后屘我都会自带，即係头先话封城嘅城嚟，等大家即刻 get 到个字点样写，係啦。咁但我人生遇过好多嗌错名，被嗌错名嘅时候，即係譬如波城咁啦，因为我中学嘅时候已经有呢个名，咁去到大学嘅时候呢，试过有人叫我做圣波，但呢有原因嘅，大家需要知道呢，电邮注册 是 很吊诡的，因为有 first name 和 last name 的这个 concept 啦。咁因为我通常电脑啊、电话都用英文界面，咁嘅 first name、last name 咁嗰啲，咁譬如你波成咁样，咁 佢就会变咗星波咁样噶嘛。 我写中文字嘅，咁但系我就系点样写？总之我唔记得点样填波姓啦，咁但系因为我哋中文就个姓氏摆头噶嘛，咁、你去咗英文嘅时候咧，last name 即系姓氏咁摆后面，咁所以咧当嗰阵时喺大学有一啲email 嘅来往咧，咁有啲部门咧佢收个 email 嘅时候就会见到个寄件人咧，因为个 last name 嘅问题，佢就会变咗做姓波。咁点样会知道咧？就因为有一日你兜口兜面见到对方嘅时候，佢嗌你，佢话你好啊，姓波。 咁你第一下个法啦，呢个考真系考验嚟嘅。当有一个人即系社交礼仪，有人嗌错你嘅名嘅时候，你会点样处理啊？ 当年嘅做法啦，我冇纠正佢，因为通常都系啊，你只系咁纠正嘅啫，即时就嗌得稳嘅啫，咁 样好尴尬。 因为我又知其实你嗌紧我亦都 get 到点解你会调转咗。咁但系你当下纠正人咧，又好似有。 啲唔知有冇禮貌咁樣。但其實你考慮一個 point 嘅喎，就係你今日唔糾正佢咧，你之後好難有一個機會糾正佢啦。 佢會 keep 住 keep 住咁樣。咁啊，基於因為我應該之後要會見到呢個人嘅機會唔算好大，咁所以我就由得佢咯選擇。 因為咧 完全逃避。 我就通常少面對面咁樣出錯嘅，但係通常啲人 send message 俾我，我頭先都講話會寫咗慘仔咁啦。到今時今日仍然係有啲人咧係嗌我做慘仔嘅。 慘仔 曾經咧都陷入一個疑難當中，就係、是、啊，既然係透過嗰個 message 嘅時候、那個短信，我好唔好寫翻啱隻字糾正佢，或者可能好不經意咁樣寫翻斌仔上咁樣等， 好難喎、啊！你 message 你冇乜機會提自己個名啊嘛？ 係啦，咁我有諗過嘅，咁然後咧我都嘗試有某啲熟少少嘅朋友咧。熟少少嘅意思係多啲交流就嚇，唔係生活上多接觸。 因為真係熟就唔嗌錯啦。 係啦，即係多啲交流嗰啲咧，我就話啊，其實我個名叫斌仔啊，哈哈咁啦。跟住然後去到下一次，佢都係寫咗慘仔，所以我就放棄咗糾正人哋嗌我個名呢樣嘢，因為我覺得算啦。好多時候咧，做人就係第一印象啊。佢第一下記咗你係慘仔，你呢一世都係慘仔。 咁但係真人有冇見面？即係佢嗌你嘅時候，會唔會識得嗌斌仔咧？其實 又識噶喎。 係咯，咁我覺得其實係佢分唔到個慘字同斌字，或者唔為意嘅。係 啊，佢應該 即係你打速成嘅話，好似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所以另外兩個字都好似噶，個崇字同埋個鼠字啊，鬼鼠嘅鼠同埋崇拜嘅崇啊， 係啊， 假設你叫崇仔變咗鼠仔咁，咁但係睇到好似噶嘛，寫法係咪先？ 咁所以，但係你係咪通常你由讀書時期開始到 都冇， 都係叫即係大部分嘅人嗌你都係嗌波姓，好少人嗌你全名噶啦。 好少嘅， 同埋你嘅全名錯嘅機會都細嘅。 通常咧都係有意仔同無意仔嘅分別嘅啫。咁啊睇視乎場合啦、哦，因為有一啲如果個名唔同咗會有影響。我當假設你唔知要 book 一啲之後要出示證，我就可能 book 酒店咁我亂入啦咁。咁因為佢對名噶嘛，要對翻你身份證噶嘛。咁呢啲比較重要一啲咧，咁我就會。特別 mention 咯，不過而家我已經諗咗一個比較簡單嘅説辭啊，即最簡單我 book 台食飯咁樣，我話先生點稱呼我姓邱啊，山丘個丘咁樣，咁通常咁樣補一句，咁佢就會知道，或者冇耳仔嘅咁樣，咁就會容易啲 get 到啦，因為其實都可以寫錯嘅。咁我個名邱國成啦，山丘個丘冇耳仔啦，國家嘅國風盛嘅盛啦，我嗰時咧去畢業旅行去西藏。咁跟住就嗰啲住嘅地方又係要實名登記啦，咁我就交出咗回鄉證俾佢填名，填完名之後佢就唔知俾翻你對一對定睇啦，佢 寫錯 個名， 寫咗有耳仔， 唔係佢寫咗冰國城，佢喺我個優字下面加多咗兩點。冰國城，我覺得最有趣嘅，佢照住個回鄉證寫，佢都寫錯咗。咁我隔離啲 friend 見到就笑咗我好耐啦。而嗰啲 friend 同時亦都係同時都係現場聽到人哋嗌我姓波嘅嗰啲 friend。 咁 同一班 friend， 好彩佢都係寫個冰字都有兩點啊。有啲咧可能你好唔覺意咧，就係寫咗冰國城冰冰個冰咧得一點嘅啫嘛。咁你以為啊係咪佢畫錯咗？原來唔係佢畫錯，佢真係寫多一點，咁就尷尬。 成好癫啊！呢个名， 但系关于写名呢样嘢咧，我细个有一个都几大嘅一个深刻嘅印象，就系、是、因为细个嘅时候咧，好多嗰啲 auntie uncle 会可能佢住喺其他地方咧，咁佢会每年嘅圣诞节寄啲礼物俾我，或者生日会寄啲礼物俾我嘅，咁咧。好笑就係在於佢由細到大咧，佢都串錯我嘅英文名嘅，因為我英文名咧個斌字咧其實係 P A N 咁樣串啦。咁但係好多人會以為我個斌字應該係 B U N 或者 P U N 咁。係 喎。 咁咧，通常嗰個 auntie 咧就會寫錯咗做 B U N 啦。跟住然後我去郵局度攞嗰個掛號信嘅時候咧，個郵差叔叔同我講話：小朋友啊，呢、這個名唔係你的，你攞唔到份件。 真係我嚟嘅咧，佢寫錯咗啫。 咁跟住 唔係咧，真係唔係你喎。 係啊，跟住我唔記得咗，都要即係再對翻好多嘢之後先攞得 先可以攞得翻。 件嘅，咁跟然後咧，到再同個 auntie 講翻啦，其實咧，因為為免佢下次寄嘢過嚟再錯嘛，咁真係搞好多嘢嘛。咁我就同佢講，其實我個英文名係，即係我又寫翻張卡過去嘅，咁我就係 P A N 啊咁樣啦，同佢講， 懶係自己寫翻啊嘛。 係啦，跟住然後佢下次都係寫錯。 先入为主嘅故事， 错足咗十年， 不断重复。唯有你如果 message 嗌错你，你可以有一个方法嘅。阿斌仔就觉得咧， 系啊系啊，同埋咧嗰个错嘅程度系去到咧错咗几年之后咧，个邮差叔叔都认得我啦。佢话：又系你啊，得啦， 又 咩写 错？ 你攞啦， 又系你啊，四眼仔。 咁咯，即系但系而家就好啲啦，而家冇咁多呢啲状况会发生。 会遇到出，即系因为好多机会识到好多唔同嘅人咧，有时真都真系问，因为就咁 up 咧，其实特别疫情嗰阵时候，你睇冇得对嘴型啊，就咁 up 咧。咁我而家都习惯人哋，通常大家睇到特别嘅名啦，系啦，即系有个人特色太强，我都会一啲习惯咗问啊，唔好意思啊，请问应该点样串？我惊串错啊，或者有阵时人哋讲完自我介绍完之后，假设之后攞电话咧。咁你又唔好意思問啦，因為人哋 suppose 介紹咗自己啦嘛，我就好婉轉㗎嘛，唔好意思我應該入你叫咩名啊咁啦。係啦，咁跟住佢就入返咩得啦咁咁可唔可以夾唔穿先，我驚記錯咁呢，即係永遠要賴落自己度囉。 有啲醒目嘅方法處理嘅。 需要㗎。係啦，我覺得我應該開一個環節叫做蠶仔與皮城。 勁似嗰啲三分鐘無聊劇嗰啲。 蠶仔與皮城。 唉，皮城啊，今日呢天氣真係好好喎、 啊。係呀、啊、蠶仔今日諗住聽咩歌啊，蠶仔今日送啲蠶仔今日皮城送呢首歌俾你啊。喺唔記得人名方面呢，佢都有一啲心得，上次訪問時候講過㗎。呢、這個方法大家真係可以參考。陳柏宇就話，所以我从来都唔买人哋个名嘅，因为第一惊嗌错，第二有时真系唔记得嘛，所以就拣佢呢首作品啦。呢啲都系日常大家会遇到嘅情况。有陈柏宇嘅派头歌《日常思故剧场》。 讲笑没人应。How can I deny it? How can I deny it? How can I deny it? 明明为了讲明，言辞像套方程，被听众否定。His name， 可笑我讲得太多，刻意结果出错越地祸。我却继续鉴赏剧本的走向，我算我自量，信到过界变滑稽嚣张，将人物设定向反差方向，明明是恋心肠，然而又太逞强，抢救后疗养。明被面欺场，行为越见反常，竟连环骚扬。可笑我讲得太多，刻意结果出错越被祸，越大祸。想举错想得太多，想导致伤及降越滴汗，越乱闯。抽身观看，先可否识我？眼镜下发现，误判事故太多。若是静下来，当不慌不忙，那样结果。情绪似某段忠于心房。 节目新闻之前，听我有陈柏宇嘅《日常思故剧场》。

自卑心理有时中占据，会发疏离烦恼结聚，逼我面对，何以总不会赠我清水，再纷扰世界无可撤退，就猛风也淋过雨水，混乱暂时没定案，怎么装作豁然开朗，欲言又却偏不能名状，拉扯的对抗，逃到我的黑洞，不想有罪想太累，牵膊痛，无尽的冷笑热讽，没法装聋，有时很挫败因雪中，逃到我的黑洞，喘息一下想放纵，让我逃。想脆弱是种，逼我面对，越笑得不够，未会加许，才借用世界无可撤去。中照行过废墟，混乱后还没定案，打碎装作豁然开朗，没完没了，把噪音关掉，难再去追赶，逃到我的黑洞，不想交际，不要碰，视野很。 由细到大都俾人教到，我哋做决定应该要快手少少，唔好拖。但有时真系落唔到嘛呢个决定，咁咪俾自己沉淀下先咯。逃避虽可耻，但有用。苏丽珊。 沉默一刀入心，多方。缓缓淌血仍未曾退避，连残忍都包庇，谈情岂可谈道理，来用笑去演戏，自若记牵记，难挨在受伤都吸引，喜欢你认心感永恒，但愿你开心，凭这悲伤换快感。可笑吧，像一种心瘾，被爱得很扭曲才兴奋，愿意被判终身软禁。 束保存，残余底线才感入渐远，为何不肯主权，明明拖拉无可住，谁习惯了一再被寂寞隔住，难人当观众全身变遗憾，任自我牺牲，磨越纠自在于深圳，可笑吧望空手拥吻，受挫者找不到谁指引，让你怜悯不忌靠近， 何俊乐心感荣幸，只要一路等待，一路沉淀，总会等到太阳出来的一日。 邀请各位，相信再差空气都有再生化。邀请各位，相信在庄街角美丽能自拍，如行囊只需吉他，前途只需惊讶，挫败过的不将伤痛变做习惯，将得到再生的爱一吻再出发，祝福各位冲过再急的雨，心血能蒸发，如随时计算代价，随时可以害怕，站在这里继续再唱新歌，再去闯新世界，回忆多刻都要再多一次期待的指甲，天多黑都要再光一次，与盛夏要是诞生想无常，各位将要再多千岁先至再牵挂，祝福各位将会再得一切风雪讲下，仍能去到尽吗，仍能生到活吗，站在这里继续再唱新歌，再去闯新世界，留下回忆多再多一次期待的指甲，天多黑都要再光一次，与盛夏要是诞生想无常，渴望如一日会再给你盛装，给我一会痛痛不离他，继续再浪漫，记得所有回忆多刻都要再多一次期待的指甲，天多黑都要再光一次，如盛夏要是诞生想无常，渴望如一日会再

成，今日呢位嘉宾，我哋好似好少同佢讲歌词， 所以今日我哋都想知道佢遇过咁多歌词当中，边一份佢最感动嘅咧？所以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 三生有幸艺， 听讲啊，有时佢睇歌词会睇到喊噶。 今日我哋苏动音乐嘉宾系由 Jenny， 系。 Hello。大家好，三周年快乐！ 多谢多谢， yeah! 你成功拗到啦， 梗系要拗啦呢下。 系啊，因为时开咪前阿斌好厚面皮咁样讲啊。咁我哋亦都有礼物送俾你啊，多谢你啊，讲呢个三周年快乐。我哋呢一句咧就系 三生有幸艺啊。 系啊， 特登食翻我衫噶， 好中意啊呢、 這个。呢几个字咧，用书法写出嚟，好似嗰个力度咧，有种 texture 喺度咁样样嘅。 系啊，即刻好似好神重啊呢件事。 系啦，系啦，系啦， 系咪读得 好？好嘢，读得好啊！你谂咗几耐啊？ 我谂咗呢一个解释，我啱啱谂到。唔系，因为其实本身去谂呢一句嘅时候咧，其实个出发点就系用第二个谂法先嘅，就是、因为之前同阿 Jean 倾偈嘅时候咧，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讲 focus 可能系一啲歌嘅旋律啊，或者可能系vocal 嘅演绎上边，但系谂翻落又好似好少去同阿 Jean 倾下一啲佢曾经演绎过嘅歌词。而當中其實有好多作品，我覺得阿 Jean 嘅歌詞咧都係好有意思。例如我自己， 即刻考你 先，係咪要我講先？我講先就係我自己，我自己係好喜歡《黃每天講再見》同埋《今天一人》今天終於一人回家》兩個唔同嘅時期啦。對於我嚟講，《今天終於一人回家》對我嚟講點解會咁重要呢？其實入面係有一句。好簡單嘅歌詞，但係 好重嘅， 但係好重嘅，就係、是、只等過去，過去吧。我覺得呢句寫得好好嘅，就係佢開啟咗我某即係嗰陣時咧，仲細啦嚇， 真係自己一個翻屋企嘅時候， 係啦，真係失戀嘅自己一個翻屋企嘅時候，就係你總會有啲傷痕，你就係會知道哦。原來你的生命就是好像一條時間河一樣，你過去了衝過了那段時間之後就沒有東西了、啊、那我覺得是那時小時候是聽這些 的就會覺得、治愈了你心灵某一些的部分樣樣的。 我现在大个听这句我都觉得很有感觉。 其实是的。 我觉得很有希望、啊、这一句。 是 即是他是告诉你一切总会过去的 ,It's okay, 是啊 ,move on。 是。那在那段时演绎的时候录音或者那段时期唱的时候那个人的状态那时候是怎样去 handle? 因为那时候即如果纯粹计时间上面我经历的现在一定是多过那时候很直接地。但那时候的你是怎样的記不記得？ 其實我覺得呢首歌是越唱越有味道嘅。當時其實我的經歷相對嚟講冇咁多啦，咁係可以靠幻想去幻想嗰件事。當然我都有自己需要好 tough 嘅時候，因為嗰時候係隻身過嚟香港，咁好多時候日日都係一個人，咁無論翻工啊、放工啊、食飯啊、瞓覺，所有嘢都係一個人。咁我就可以OK 就攞呢個孤獨感去唱。咁但係而家我再唱返呢，我覺得多咗好多好多嘅 layer 喺度，因為唔單止係純粹你 lonely 嗰樣嘢，而係而家我會有好多嘅，即係譬如頭先阿斌仔講話有啲嘢你覺得當刻你係覺得過唔到嘅，但係呢句歌詞話俾我哋知係過到嘅，你俾時間過你就會 feel better 㗎啦，咁類似咁樣。咁我即係經歷咗咁多唔同嘅嘢之後再唱翻就更加體會到當中好多唔同嘅情緒，唔同嘅事情咯。 有冇啲嘢係以前嘅你覺得哇嗰一關可能好大唔知過唔過到，咁而家過咗之後睇翻就覺得例如會係啲咩？ 最深刻嘅都係十年前啱啱過嚟啦，咁啊跟住就 簽了公司，咁覺得所有嘢都好有規劃啦，咁啊應該都 OK 啊，發展都應該會越嚟越好嘅。咁就喺呢個時候，突然間一夜之間我就跌落地獄啦，就突然間就所有嘢就變曬，一夜之間就變成孤兒啦，一個人啦，跟住冇公司backup 啦，跟住又唔知前路點樣。咁嗰個時候係都好深刻嘅一個階段嚟嘅。咁我唔單止係我覺得係好重要嘅一個，我覺得好難過嘅一個關之外，我係嗰個時候嘅狀態自己係嚇親自己嘅。 嗯， 即係我冇試過，唔知你哋會唔會有呢啲 moment 係，咦？我本來我明明係一個好樂天、好積極嘅人，點解我會咁頹㗎？即係我係嗰一刻，我係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冇信心喎、啊，點可以點會冇信心啊？即係我係一個運動健將嚟噶嘛，點可以冇信心？即係從來都冇發生喺自己身上，一定係衝噶啦咁樣。但係喺嗰一下，我睇翻自己，即係我不停覺得哇好渣喎、啊，我真係好渣，我真係冇曬信心，覺得哇原來係冇信心係呢種感覺噶。咁我係覺得好特別嘅呢一個經歷。而家睇翻咧就覺得当刻啊，系好惊，当刻系真系好惊。点解我会变成咁噶？点解我会个脑里面全部谂一啲负面嘢噶？点解我可以冇信心噶？点解我会惊嘅？即系好惊咧，当刻。但系过咗啦，咁啊过去吧啦。因为过咗啦，慢慢自己状态系重拾翻之后，再睇翻我而家系，哇！我觉得系好感恩，我有呢啲经历。 嗯， 因为如果我冇呢啲经历咧。我根本唔会知道乜嘢叫做冇信心，乜嘢叫做挫败，乜嘢叫做抑郁，乜嘢叫做哇想绝望。 嗯、 即系我冇呢啲啊！如果我嘅情绪资料库里面冇呢啲，我根本好难去投入咁多首唔同嘅作品、唔同嘅歌曲里面咯。咁所以我觉得我而家真系经历过一个咁大嘅一个阶段。之后其实我之后就有好多时刻咧，都多咗好多信心嘅。 嗯， 因为当刻觉得自己过唔到嘛，诶过咗之后就原来过到噶、哦，咁下次再遇到一啲难题嘅时候，都会记得翻上次咁大镬都过到啦。 系咯， 咁啊今次实过到嘅，唔好惊佢，系啊， 系咯。咁喺你自己心目中啦，即係你自己遇到嘅歌词，你自己又好喜欢，又真係有嗰种哇三生有幸遇到呢份歌词嘅，又会係其中一份会边份 咧？呢排我成日都有同大即係同好多朋友分享，就係我呢首新歌係、真係好触动到我嘅。嗰种触动係我会突然间喊晒咁样。好驚啊！呢個感覺， 又係 以前好少試到嘅狀態，係咪？係 一種感動定係定還是係咩原因嘅喊咧？ 感動係成日都會有，但係呢一種突然間喊曬咧，我自己都做乜嘢啫？即係有呢種感覺，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 揾唔到個原因㗎嘛？ 我通常 係 睇電影就會。系咪啊？睇嘢你就即系啊，你就会有画面啊，跟住就自己代入咗嗰个角色啊，咁咪喊啦。咁我睇卡通片都会喊嘅，就系好都容易触动嘅。但系歌咧就我自尤其系自己嘅歌，尤其系咧你未有一个完整嘅一个版本出嚟之前咧，我好似第一次啊，即系喺屋企自己哼唱，唱到喊，我系第一次咯。咁就系呢一首新歌。咁喺边度呢？我就跟住我喊完之后，我就问自己啦：做咩事？发生咩事？ 点解会咁嘅 咧？系啦，点解咁？发生咩事？冷静下先，我都想知道究竟边一 part 系触动到我。跟住我就 OK， 我知啦，因为个歌词去到最尾嘅时候咧，佢话太多温柔，太多温柔，太多 太多的成就未得到过， 太多的成就未得到过，还是得到过就够。跟住你以为完啦，仲嚟得一句。茫茫的一生多长久，用半生追问能否。其实他讲了很多东西，短短几句，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每一个有梦想的人，有目标的人，你很想去做那样东西，但是你一路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你要牺牲，你要取舍很多东西，原来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那你又很想去 prove，你好想有好多成就，你未得到，但系跟住个问题就系，系咪得到咗你就够啦？就 OK， 我 prove 咗啦，得啦 ，OK， 我哋就甘心啦。 no regrets 啦。即係其實呢一樣嘢係經常會喺我嘅心裏面出現嘅嘢，即係值唔值得㗎？其實咁辛苦，其實即係係咪啊？即係你會有好多，其實唔係話我唔想話好 calculative 去話值唔值得，但係你其實每一樣嘢你都有取捨㗎嘛。即係譬如我揀咗做歌手，我就要犧牲好多私人時間，我就要犧牲可能同屋企人嘅相處時間，我要犧牲其他嘅嘢。咁呢一個取捨，有時你都會覺得，即係你都會諗一諗噶嘛。係就係呢樣嘢，但係你不停就係每一日你都有唔同嘅取捨，直到你去到你想要嘅嗰個成就。就係即係真係呢幾句就係擊中咗嗰樣嘢咯。跟住就哇，原來係、哦、人嘅一生，你用咗半生至少。去揾呢个答案，去揾呢个答案，去攞到呢、這、一个，去 prove 自己呢、這个成就。可能我唔知系咩，每个人嘅嗰个定义唔同啦。咁可能系会唔会系哦，得到呢一个奖啦，啊，终于去到啦，咁就 prove 咗啦。咁我原来要做呢样嘢，你系要用20年时间去做，或者系对于一啲人，可能、哦、我要有1亿嘅身家，可能佢系去到60岁佢先有嘅。咁去到，咦？有可能去到那个时候你是、啊、原来都不是那么正啫。 是 很多时候 同 意。是啦、啊、都原来去到我、哦、真的有1亿啦、啊。原来我最想都是隔离有一个我爱的人。咁但是没有咯、哦。但是因为你用了60年时间去取舍这件事嘛，你没有建立到一个爱情或者一个你放弃了去找这个人。咁即这个就是人类、你每一日去取舍，每一日的挣扎，每一日的美丽与哀愁。所以我就哇好有感觉啊这个。 甚或乎是会有一种当你可能我以前我为例啦，我最近我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细个好想做电台，好想做节目。咁跟住然后去到诶做到嘅时候，跟住呢如何呢，原来有时系好难揾到一个答案。往后嘅人生，当你达成一个目标，咁我下个目标应该向住咩方向行，有时系连自己都未必答得到自己嘅，会有一种咁样嘅感觉。对于阿 Jean 嚟讲，你而家会唔会可能即系喺工作嘅范畴，或者可能工作以外嘅范畴？我深信你应该都有好多个 milestone 系慢慢、做到啦，做到啦，咁跟住下一个 milestone 又系乜嘢呢，或者人生想得到嘅嘢系啲咩呢？ 哇，呢样嘢都系一路调整㗎、即係可能啱未出道嘅时候见到睇电视啊，睇好多颁奖礼啊，或者睇好多concert 啊，尤其系 concert 系好大嘅一个魅力嘅，即系，哎呀，我又想咁，我想喺呢个大舞台，我都想有咁多嘅欢呼声，我想拥有自己嘅歌，我想点点点，咁呢个就系我哋点样出道嘅嗰一个初衷啦。咁、我想拥有自己嘅歌呢样嘢，哇，好大嘅，对于当时嘅自己嚟讲，净系可以。不嬲都淨係可以唱其他人嘅歌，咁啊，當你用即係一首又一首自己嘅歌，其實係好 amazing 嘅呢件事，好神奇嘅。咁跟住啊，有啦，一隻碟、兩隻碟、三隻碟，哇、啊！大家都開始識我咯，開始識我嘅歌咯，咁就會慢慢又會有唔同嘅目標想去 achieve 啦。去到呢一個階段，我有啲咩咧？其實大大細細嘅目標都仍然有，即係細啲嘅、近啲嘅，就係每一次出歌，都其實有好多嘅嘢要去準備，亦都你話易唔易難唔難啦、啊？即係出歌係其實好易，但係你點樣做到一首大家都會喜歡，或者係自己都覺得滿意、自己都覺得正嘅歌？是需要好多好多嘢要去配合啊、要去做好多嘢。咁呢个就係每一次出歌嘅小目标啦，即係啊今次想带一个新嘅元素，一个新嘅感觉，等 proof 俾大家听我唔係闷嘅，即係我唔係淨係唱情歌，咁又出一啲歌咁样。咁做咗呢、這个，咁下一个又系咩呢，即係每一次都带啲唔同嘅感觉俾大家咁样。咁再远啲，其实我最 ultimate, 我最理想嘅一个工作嘅一个模式係可以做一个巡回世界巡回演唱会啦，咁、可能 start 咗一个 show, 跟住就带住呢个 show 就周围去，因为我又好鍾意旅游啦，咁、我又好想去睇 呢個世界好多唔同嘅地方，我唔想淨係喺一個地方就 get comfortable， 跟住就一路做一樣或者每一日都咁上下嘅嘢。我想去有唔同嘅體驗咯。咁我就希望可以做到一樣嘢，咁就去到唔可以去到唔同嘅地區、唔同地方、唔同國家，跟住就可以又感受下當地嘅一啲唔同嘅事物咁樣啦。跟住我諗。我最想就是真的可以几年出一隻碟咁样咯，即系唔系每一年，唔系而家呢一种强度， 系 因为而家系冲刺啦，咁都要勤力啲啦，咁但系慢慢希望可以真系多啲时间感受生活，跟住就可能储几年嘅一啲感受就摆落一隻碟，跟住久唔久先见下大家，咁啊，我觉得呢个系我几想有一日可以 achieve 到嘅一个理想嘅状态咯。 即系每一首歌可以 input 嘅时间同埋嗰啲生活都可以多啲嘢落去咁样。 系， 咁头先你讲嗰个最 ultimate 希望一个世界巡回，你觉得可能系去到一个咩嘅时间点，或者需要一啲咩嘅条件具备？你觉得呢件事有机会会发生？系咪？ 呢个好问题，因为我都问过自己点样先可以。快啲做到呢樣嘢，我覺得歌啊，我覺得歌係非常之重要，因為而家我哋睇好多好多歌手或者係啲前輩歌手，佢哋仍然做緊好多嘅 tour， 係因為佢哋一首又一首嘅金曲，大家喜歡嘅流傳出去嘅好多年嘅一啲經典嘅金曲，咁我所以覺得歌係一定係要要下一啲功夫咯，係啊，希望有一啲即係。hit 啲嘅歌啊，大家中意嘅歌啊，咁就希望呢啲作品就可以带到我去世界各地。 按着预算中的节奏，可去到日后。世中的战斗，不止不休，然后时候就都要学尽快放手，还是想得到最好，请记住能够撑下去就有。 Jenny 李恒毅最新嘅排头作品《后人类的美丽与哀愁》，转头翻嚟继续同 Jenny 倾偈。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据了解，房委会建议为未来五个年度新落成的63个公屋项目停车场、超过9500个时租和月租泊车位，全数安装电动车充电设施，当中绝大部分属中速充电器。另外，在时租车位的充电设施安装收费系统，总开支涉及大约1亿3000万元。消息指，如果停车场有100个或以上泊车位，就会安装两个快速充电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认为太少，又认为当局应该研究如何加快现有屋邨停车场安装充电设施。已经宣布停办的华富村宝血小学，校董会和办学团体宝血女修会发出公告，决定即日起退出2024年度小一入学统筹办法，提前在2024-25 学年起停止收录小一学生，并按原定计划在2028-29 学年结束后停办。公告指出，自公布华富村宝血小学停办计划后，办学团体和法团校董会都密切留意事态发展，经咨询各持份者意见，为照顾学生最大利益作出相关决定。现正就读的学生包括2023-24年度入读的小一学生，全数不受学校停办影响，能够继续完成整个小学阶段，校方会继续与家长保持沟通。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再释放两名被掳到加沙的女人质，令获释人数增至四人。美国说只有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才能够讨论加沙停火。以军继续空袭加沙地带，过去一晚造成超过100人死亡。以军发言人再次敦促加沙平民为了个人安全向南撤走。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特拉维夫和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会面。马克龙说今次到访是表达法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5-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阿 Rain 同大家报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讲呢个意外嘅消息先啦。九龙区呢较早前龙翔道近住龙翔道公园嗰度呢，因为有汽车着火嘅意外事故，曾经系封闭部分行车线嘅。最新嘅情况呢就係呢个意外事故清晒场，封路全部开返。不过呢来往方向都仲系挤塞㗎。西行嘅荃湾呢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啦，伟业街就去到上怡道同埋清水湾道都受影响㗎，排到圣源 中学附近。而东行线去观塘咧就塞到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龙翔道近住龙翔道公园嘅汽车着火事故清晒场，咁啊车龙有待消散嘅。仲有就系葵涌道去荃湾喺美孚港铁站对开都有意外嘅，咁啊嗰度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龙尾就去到西九龙走廊过咗雨晴轩嘅，经过时间小心同忍让啦。而港岛香港仔海旁道去薄扶林方向，在香港仔中心对开都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的。这种意外事故清了场，不过多车。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北角线多车，龙尾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去湾仔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浙江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Trick or treat？ 我系骚动音乐嘅宾臣啊，万圣节扮咩好？深信对我老婆嚟讲最恐怖嘅咧，就系莫过于过时过节都做到收唔到工，所以我决定同佢讲当日要扮工，然后静静鸡接佢收工，一齐睇最中意嘅悬疑推理电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万圣节夜缤纷，全家玩得好开心。 国剧830，中国首部女公诉人题材电视剧 《公诉》， 迪丽热巴、佟大为领衔主演。 作为中国检察官，直面真相，维护司法正义，是我的原则。 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的法律不可被触碰底线。 如果超越了法律的底线，那么法律会跟他们说话。 国剧830《公诉》， 10月27日起，逢星期一至晚8:35，港台电视31。 Hey, hey, I need a rest from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show.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三生有幸艺， 咁我哋送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 Jenny 啦，咁啊有呢一首新歌《后人类的美丽与哀愁》，亦都头先你有讲过呢一首歌，自己会真系唔知点解都会被触动到嘅一首作品啦。咁我同斌咧都会即想估下呢一首歌嘅一啲东西，系、交俾你揭晓。跟住 我想估嘅一样嘢就系，其实阿 Jenny 应该都系关于词嘅，就系、其实佢都几喜欢一啲歌词系有一个叫做。重複性喺度，即係可能例如今次就最後最係啦，疊字嗰啲啊，最後最後還是退後退後，或者可能以前嘅很堅強很堅強，即係可能喺 強調咗一啲 message， 係 啦，強調一個 message， 即係重要嘅事講三次嗰啲啊， 我估 仲有疊字嘅歌名噔噔啊，你諗下， 係 啊， 都 係 連英文都係疊字啊， 所以點解我中意今天終於最今天終於一人回家都係只得。等過去過去吧，都係疊字嚟噶嘛。咁我覺得呢樣嘢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點解可能當初收到 demo 嘅時候，林家謙就會喺個詞入面有一個咁樣嘅表達。我覺得其實可能喺大家心目中都會認為阿Jenny應該會中意唱一啲即係疊字，或可能一啲重複強調一個 message 嘅嘢咁樣樣。 從阿Jenny嘅反應，我覺得係你應該冇諗過，但係咁樣講完，你又覺得好似係啊。我覺得佢嘅反應似係咁 啊。我今晚都是打电话问下 他先。是他就估这个，我估埋你再揭晓了。 好， 就是这一首歌在個音乐上面，因为个编曲呢，我觉得那些 strings 做到那种澎湃，但是我觉得是你去谈的时候有一种想法，就是不想咁明显，因为个 mixing 好明显呢，那些 strings 那种澎湃好像湿涂少少收得厚一点。我觉得这个是你们的想法，希望澎湃得来不需要咁 obvious 的那一样东西。 答案是科性是近一点的。 是。 是近一 点 的。 是。蚊仔那个就是没想过，但又好像很合理，是 吧？是啦，你讲完之后是这样咯。 是。 还有双双你都没讲。 是啊， 因为真的很多。 很多 这类型的作品。 是。 是喎，點解咁多嘅我都唔知喎。 係應該我真係自己冇懷疑嘅。 我冇懷疑啊，亦都唔係一個特登去做嘅一個效果。其實咧，本身首歌咧就係家謙本身就喺好耐以前寫咗嘅歌嚟嘅。咁我聽 demo 嘅時候，我的確係因為佢呢個最後還是退後退後而俾佢吸引住嘅。咁佢成首歌淨係得呢一句係有字嘅，其他都係哼出嚟㗎啦。咁我就覺得，咦，好 特別呢、一句歌詞，咁後屘就保留咗呢一句歌詞，亦都係因為呢句歌詞我 inspire 咗我去 develop 而家嘅呢一個嘅主題，就係、是、探討人性嘅掙扎咁樣。咁我就所以答翻你嗰個問題就係、是、其實係冇 intentionally 去做一個疊字嘅，但係我會唔會喜歡呢？我覺得都可能喜歡嘅。因为我觉得都好 catchy，即系我妈系唔识讲广东话，亦都唔识唱，但系佢竟然识唱呢首歌，同埋佢好开心咁样同我讲、哦：我终于有一首歌，终于有一首歌，你嘅歌我系识唱噶。系啊，跟住咧，唔单止系佢，我工人姐姐都系啊，咁啊印籍啦，更加唔识啦。但系我出歌嘅嗰一日，我就播咗几次啊嘛，跟住无啦啦喺厨房就传出一个歌。即系一个唱，即系一个唱歌啦。跟住边个唱歌？望一望，得佢喺里面咯。跟住话：你头先唱歌啊？你唱咩啊？你系咪唱我新歌？佢系笑得好开心，知佢哋啦。佢笑得好开心咁啊！系啊，即系喺度笑，喺度笑。我点解你识唱嘅？佢话我听到啊嘛，头先咁样就播咗几次，佢已经识唱。即系我觉得啊，其实叠字有叠字嘅好，大家好容易就已经识唱嗰首歌。 亦都 emphasize 咗个 message， 即系个力度好似加强咗，有 layer 咁样样。 系， 所以阿斌系解释咗一啲可能你本身 其实我潜意识觉得嘅嘢，所以多谢你将我潜意识带出嚟意识嗰度， 呢个观察好好啊！呢个， 但系头先讲到就系个 demo 最初就系得呢一句嘅啫，即系最后还是退后呢一句。当时你听个 demo 嘅时候，幻想呢个歌曲带俾你嘅一个画面系一个点样嘅画面嚟？ 通常咧，我一收到 demo 咧，通常都系冇歌词，就算系歌词都系唔可以作准嘅一啲歌词啦。咁我就会我嘅。habit 就是我会不停 loop 嘅，听好多好多好多次，直到我可以同呢首歌 connect。咁 for 呢首歌嚟讲，因为最后还是退后系好吸引我嘅，同埋令到我会好好奇林家谦喺写呢首歌嘅时候，究竟佢经历咗啲乜嘢，佢先会谂到乜嘢嘅情景嚟噶呢一个。咁我当时冇问佢嘅，因为我想自己去interpret 呢件事，去感觉呢件事。咁我就听完之后，我就突然间我就觉得，咦，这个感觉似曾相识，会唔会就是每一次我做一啲重大决定前嘅嗰种挣扎？因为你去到最后啦，你知道你要行嗰一步噶啦，但系你争个勇气去做嗰个决定。At the same time， 你又会谂，算啦算啦，都系退翻去啦，都系唔好啦，即系会你会惊，所以有一个拉扯喺度，有一个 挣扎， 有一个挣扎喺度。咁我就哇，呢、這个唔系就系、是、我嘅人生，即系呢一个就系我经常会遇到嘅一啲嘅嘅情况。咁我啊好啦，咁我哋就朝住呢个方向去。咁我就 send 咗一个好长嘅 message 俾阿耀辉老师啦。咁我就同佢讲，我觉得呢首歌俾我嘅感觉系咁样，咁我想写一个关于。人每一次遇到一啲重大决定前嘅嗰种挣扎，咁究竟做呢样好啊，定系做呢个好啊？咁做咗会唔会后悔？唔做又会唔会后悔啊？即系人就系每一日你都要面对大大细细唔同嘅决定啊嘛。咁跟住讲完一轮之后，咁我就唯一嘅要求啦，咁就话我觉得应该保留最后还是退后，因为我觉得系好 connect 到，我好中意呢一句。咁最尾我哋就保留咗啦，咁所以亦都加咗家谦嘅名喺填词嘅个 credit 嗰度啦。咁跟住就翻嚟啦，嗰份歌词，第一个最吸引嘅就系个歌名 《 后人类的美丽与哀愁》， 佢用后人类，佢唔系用人类咁简单。 好特別喎、哦！咁實不相瞞，第一時間我都上網 search 究竟乜嘢係後人類， 即係咁你揾到啲咩咧？ 點解會係用呢個嘅咧？咁樣咁啊，自己即係消化咗先去問啦，冇好似我都費事樣衰啊，咪先？即係睇下先，係咪有啲嘢我唔知嘅，定係呢排有啲乜嘢新聞定係咩咧？睇下先啊 ，OK， 都好似解釋唔到啊，咁啊都係問翻，都係問翻當事人啦，咁樣係啦，咁啊就想，哎，我好中意粉刺啊，咁但係我想問咧。这个歌名有啲咩意义咁样啊？点解你会有咩有咁嘅 concept？ 咁跟住，但其实我系好中意呢个歌名嘅，一睇就即系首先会吸引到人嘅去即系好奇心啦，同埋觉得好型啊，其实即系好多想象空间。咁跟住耀辉老师佢就话：哎呀，我。是啊，我好中，我都好中意呢个歌名啊！咁而家 hot topic 噶嘛，即系大家都讨论紧 AI 啊，成咁样。咁究竟呢样嘢系一个好啊，定系唔好啊？系一个向前定系退后嘅一样嘢啊？都系大家不停去争论嘅一件事咁样。佢话佢就用咗呢一个做一个 topic 咁样，一个歌名去去写呢首歌咁样咯。 哦，咁啊喺即系当有耀辉老师嘅词啊，有咗呢一啲嘅时候，譬如喺个音乐上面嘅处理，街边嘅 demo 已经吸引到你啦。咁跟住去点样 arrange 呢一首歌，用一个咩 approach 嘅话，嗰、那个范畴嗰边又点样去处理？因为今次合作有第一次合作杨紫琼啦， 系啊，要 win。今次嘅呢一首歌咧，我觉得好好玩，好 magical 嘅一个过程咧，系因为每一个部分都不停去 inspire 唔同嘅单位去做一啲嘢。呢个撞击，我觉得好少有，亦都好正。即系譬如话呢首歌，我一听个 demo， 哦，就令到我谂起呢一个主题，跟住我就揾咗耀辉去写，跟住佢又谂起后人类 AI 呢样嘢，跟住呢样嘢我又会觉。即係有咗呢個故事啦，我就即刻會同監製去傾嘅。話而家我哋嘅個故事就發展到去呢度啦，就有呢個咁樣嘅 topic。咁跟住咧，監製就即刻會揾適當即係適合嘅人去編啦。咁 in this case 就揾咗 Uwin 第一次合作嘅一位新嘅朋友。咁啊，佢就我就 brief 曬佢今次我呢一個嘅。题材是点嚟啊？我嘅自己嘅对于呢首歌嘅感觉系如何啊？咁我同耀辉讲咗啲乜嘢嘅 message 啊？咁跟住去到揾 MV 去筹备 MV 嘅时候，咁 MV 导演又会因为咦听呢首歌呢、這个编曲呢、這个歌名咁样，咦我觉得系一啲前卫嘢，一啲科幻嘢，咁就就用 CG 啦，用 CG 咁做啲乜嘢咧？去个宇宙啦。跟住宇宙就有爆炸，就有星球城，即系好多，大家就越嚟越滚越多嘢出嚟，我觉得好正咯！呢一个创作嘅一个过程。咁呢个编曲点样嚟咧？其实咧我哋有不停调整嘅，因为编曲或者 MV 或者系曲词，其实系相辅相成，大家要去即系去配合嘅。咁編曲是之後啊嘛，因為我哋有咗曲詞，咁編曲跟住我，當我有 MV 嘅 idea， 我又會即刻同監製講：喂，我哋今次玩 CG， 我哋玩科幻嘢，咁我哋有爆炸，會有一個人類重生嘅一個 concept。跟住佢啊得，咁我知啦，咁佢又會擺一啲特別嘅 effect 落去，係啊，譬如 mixing 啊，譬如一啲揀嘅 instrument 啊，譬如一啲電子嘅一啲。synth 嘅一啲effect 落去啊，令到你會覺得去咗星球大戰嗰種 feel， 咁會有呢啲少少嘅心思喺度，我覺得好正，因為有啲位咧係後期加嘅，即係有啲我話講咗 MV 會咁樣拍嘅時候咧，咁啊 Derek 監製啦，佢就即刻會同編曲人就去討論，跟住咧佢係。因为佢嘅编曲系令到我哋提供咗好多空间，我哋喺 MV 嘅时候去创作。譬如你见到有一下咧系叮嗰一下系一个爆炸，其实因为我同佢讲咗我哋嘅 MV 会有爆炸嘅环节，咁佢就之后先加落去嘅。咁我一听到嗰个位，同埋有一啲好滚动嘅一啲 build up 咧，我就即刻同。MV 导演讲：哇，好正！即系我已经可以知，我已经可以想象到呢度系爆炸，呢度系乜嘢，呢度系乜嘢，呢度系乜，所以系大家一不停去 adjust 去做出嚟嘅，所以成件事出嚟，大家睇嘅时候系 一套电影咁样去睇咯。 系、咯，就变咗个编曲亦都有种好似电影配乐，即系同个画面，大家会谂住、 班底好重要啦。因为我同 Derek 啊 Fergus 都系好耐嘅朋友，咁系乜都可以讲噶、即系又唔惊烦住佢，又唔惊佢系咁叫佢改噶嘛。即系呢一个关系又唔同咯。如果系唔系好熟咁啊，得都几好啊。即系可能你会即系咁样噶嘛，即系尽量都唔好咁烦啦。但系当你同一啲老拍档一齐，你又知道佢哋都想一齐越做越好，做一件事嘅时候就哇唔客气噶啦，喂而家系咁样咁咁咁，即系 update 翻你而家系咁噶，跟住你又会好开心见到佢又好有火咁样，喂得啦，咁我知道点做啦，咁我会加乜乜乜乜，咁就好正咯，即系成个感觉。 嗯，咁我想知喺录 vocal 嗰方面会系点样样咧？即系啱啱即系个背景嘅故事啊，所有嘅嘢都齐张嘅时候，因为我觉得呢一首歌都。嗰、那個感覺都有嗰種拉扯，係在於假設你飾演緊一個角色嘅時候，佢又好似好孤寂，得自己一個人，但係個世界本身又好宏大，就係、是、因為個世界好宏大，顯得你又更加孤寂。係 啊， 有一種咁樣樣嘅狀況。 誒、我哋今次咧，如果你聽過個 demo， 有機會俾你聽啦。佢係空間感係，我覺得係細好多嘅。 嗯。 呢、這個佢感覺，因為家謙佢就係自己彈自己唱嘅喺個 demo 裏面，咁啊佢就似喺自己嘅睡房一個彈，跟住就下一幕唔知點解就 cut 咗去個畫面啦，睇好似電影啊，就 cut 咗去一個 hall 度表演喺、個台上面，一個 grand piano， 一個 top light， 自己一個側邊係暗曬嘅一個咁樣嘅一個細 hall 嘅一個環境，但係呢首歌佢俾我哋嘅俾我嘅。感觉是去了真的有宇宙咁大，即系好大好大的一个空间。咁我喜欢呢一个嘅对比，因为越大就显得人类越渺小。 嗯、 其实原先咧，我是觉得呢首歌是要在汪洋中呈现的 O、okay, K， 因为我当时我最不开心、最低谷那段时间，我成日都觉得自己是在雪，即系喺汪洋中的一隻 船 喺度漂浮，你真係好深刻啊！那個感覺係不停漂漂漂漂到你又捉唔到任何嘢，又睇唔到任何嘢，又唔知道個方向係冇方向可言噶嘛。咁我就開頭我就同 MV 導演係講話，不如我哋做汪洋。跟住後屘就佢就俾更正嘅嘢我啦。佢話汪洋都唔夠，要去到宇宙。跟住就用咗一個更大嘅空間去。去呈现呢一个 MV 我想知道咧，其实有呢一种嘅啱啱一路讲嘅感受啊，画面嘅时候咧，喺录音会系咪会其实好影响到系可能个声线或者嗰个 emotion 会啊， 而有嗰个分别出嚟。 Yeah, of course。如果我唱一次俾你听，你就知嗰个分别、因为我一路强调话呢首歌其实系有好多嘅无力感啊，即系你觉得我应该点咧呢一刻？即已经是去到最后一口气了，我再不冲过去我就会死，但是我回转头我亦都死，那究竟怎样呢？是那种的状态、所以我唱的时候很难，其实真的很难，因为平时你用开右手去吃饭刷牙你是很熟悉很熟练、所有东西你都很熟练，但突然间叫你喂你没有唱歌你讲嘢。咁但係一首歌嚟咁我點樣講嘢呢？咁其實好難嘅。咁但係我知道我今次必須要做到呢樣嘢。如果唔係我就呈現唔到表達唔到呢首歌當中嗰種我好想喺你耳邊好即係 whisper 嗰種嘅做法。即係譬如話呢首歌係按著預算中的節奏可去到日後。这个是无力的嘛、即好像我们有时讲嘢，即是哎怎样哎呀是啊屙了三十次、即你会有这种是不是即是你是啦即是你是这样的即是无力嘛，那我就用了这个方式去唱。如果不是呢即是唱歌是按着预算中的节奏可去到日后。 那就真的是唱。 不是唱歌咯，就会变成唱歌。 嗯。 那就 no 嘛，在这首歌里面是不行啊，系、啦，就是、一定要带出嗰种啊，就系最后一口气啦，咁样，所以系真系会有影响嘅所有嘢， 同埋我都好奇就系最后嗰两句咧，就系即系茫茫的一生多长久嗰两句咧，因为。 嗰個感覺就俾我而家聽到個版本就係、是、好似去咗一個好宏大嘅宇宙，跟住喺最後兩句拉翻去自己度啦，個鏡頭拉翻去好 intimate 嘅一個感覺。 面對現實啦，要 當時你會唔會其實都係呢兩句最初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演繹嘅方式去揀嘅咧？呢兩句。 有啊，去到最後的時候呢，其實是很澎湃突然間收的嘛。那個澎湃的位置是我糾結了一段時間的。因為呢、澎湃其實是要用即很高，即這一次能分其實很高。那你很高你不用力又很難上到去，用力又好像太過唱歌。那我要怎樣做到上到，但是又表達到個情緒之餘又唔会俾人感觉系唱得唔好啊？呢一个系好难拿捏噶嘛。 系 系啊，咁我就不停试咯，喺屋企，即系系咁啊，不停试咁样点样先系好，即系啱呢件事，同埋系咯，即系要揾啦、啊，要揾啦、啊。咁我就一路试，咁系去到录音室，咁我就俾两位监制听啦。我话我觉得应该系要咁样嘅、即系去到嗰个位唔应该用力爆上去嘅，因为都即系应该系最后一口气，同埋系会震嘅把声，系唔稳阵嘅先啱嘅。咁我一个咁稳阵嘅人，要特登唔稳阵，其实系好难。 又系用惯右手，而家唔俾你用右手。 系啦，用左脚添，而家唔系用左手啊。咁就一路俾佢哋听完之后，佢话喂 OK， 即系冇问题啊，你放心去做啦。咁就 stick with 呢个版本啦。咁跟住就突然间收啦。茫茫的一生多长久？呢一 part 就其实你形容得好好啊，即系好似我去咗外太空。嗱，跟住去到最尾啦，我要翻去現實世界啦。所以唱嘅時候其實有一種，又好似釋懷咗，但係又有一種掙扎，仍然仲有一個餘温喺度嘅，即係最尾嗰一句係能否係唔知嘅，係一個 question mark 嚟嘅，係一個 open ending、 啊。 MV 亦都係一個 open ending， 係主要想俾人去思考，但系唔系话俾你知边条路系啱，边条系错，而系你去谂啊！就算呢一刻冇答案都唔紧要噶。 多谢你同我哋详细咁样介绍咗呢一首你嘅新歌《后人类的未来如哀愁》嘅。今日多谢 Jenny， 谢谢你啊 ！Thank you。 结束今日嘅骚动音乐，最后带嚟有 Jenny， 氹氹，即系同样时间骚动音乐再见，拜拜。